日前我们从海外媒体获得了一组宝马的 M4 的 CS 车型的最新谍照，该车定位于 M4 的 GTS 车型和 M4 之间的车型。那新车将限量生产60台，且仅销往西班牙市场。据悉，新款的这款车于3月份亮相日内瓦车展。外观方面，新车相比现款的 M4 CS 车型取消了大型的后扰流板，但是在其他细节方面还是突出了其细节的基因。丰田汽车正式发布了2017款普锐斯基的官方图片。那新车的动力系统是保持不变的，但是在安全的性能配置方面有进一步提升。自2012年在北美市场上至今，普锐斯基的这一款进行过小幅的改款。那而今年的款的车型的推出，让这一款混动的两厢车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新车仍旧沿用现款的车型六边形的进气格栅，在雾灯四周加入了黑色的装饰。那这一款车的最大的输出功率是100马力，纯电动模式下最大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每小时40公里。日前福特的宣布将重启 Bronco 车型，那这一款车将会在2020年投放市场。新车会采用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定位一款硬派的 SUV。 全新的 Bronco 将会基于全新的 Rogue 皮卡打造，所以外媒猜测这一款车的外观设计会借鉴很多来自于福特皮卡的造型。在外媒绘制的假想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熟悉的大灯、前格栅的和车门的设计等等，从整体来看还是很富有野性的。那在动力方面呢，这一款车将搭载一款汽油发动机，其最大的功率是在300马力以上。好，以上就是今日新资讯，我们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 这间许下心愿。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今日新车文。行车在路上的时候总是难免会遇到一些状况啊，当你这个车又撞了，那自己又是自责，怎么办呢？来，我们来谈一谈，就是不尽免赔。你想想自己有不尽免赔的话，那保险公司照样得赔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其实还真不是。首先要跟大家确定的就是不尽免赔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出事全给赔呢？嗯，免赔的部分都不计了，就是不计免赔，最后就是全赔。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哈？就不能我们在事故发生之后啊，按照对应投保的主险条款规定免赔计算的，比方说你占一定责任的事故，应该由被保险人也就是驾驶人自行承担的免赔金额部分转为由保险公司来负责赔偿。嗯，就是什么都赔的意思肯定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来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概念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聊不计免赔险。我们首先要知道基本险不计免赔和附加险的不计免赔，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懵哈，来跟大家说一下。基本险呢分为交强险、车损险和三者险，附加险呢是玻璃单独破碎等等，依附于基本险上加的那些附加险种。那不计免赔呢，肯定也是这个逻辑。咱们买保险的时候都知道有基本险和附加险，不计免赔险也是都这么区分的。你给基本险上了不计免赔，但是自己的玻璃却发生了单独破损，这个时候你的不计免赔就不能作用于这一次理赔了，除非你作为附加险也上了不计免赔。那不计免赔也有不赔的时候，什么时候啊？其实大家都说了，可能这个保险公司肯定没这么好心。第一宗就是频繁出事故的不免赔，比方说你一个月内里的时间出了七八回险，前几次可能会100%赔你，再出就只给你80%了，这个20%叫做加扣免赔率。再举个例子，就是本来呢满载五个人，你非要拉七个，结果呢就出事儿了，这属于违法行为，可能呢就只赔你80%，和上面呢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哈。第二个就是出事了找不着人不免赔，隔壁老王发生了碰撞事故，他刚要下车检查情况，对方司机就跑了，虽然警方认定对方全责，但是因为对方逃逸，所以老王就只能自掏腰包修了车，承担了30%，这就属于典型的没有办法找到第三者，不计免赔不生效，只能理赔70%。所以大家在这个出问题的时候还真是不能让对方逃跑哈。上面也提到过的问题呢，基本险的不计免赔只能服务于车损、三者险这一些基本险，那对于全车的盗抢险和涉水呢，还有这个玻璃等附加险是没有效果的。嗯，因为不计免赔险是根据车主自身的责任比例来确定的，所以双方保险资料不足，事故责任难以确定，就没有办法作为理赔依据。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不计免赔险同样不生效。还有第四点，事故没留证据，到交警没有办法定责，也不免赔。比如说在回家的时候碰到一个电动车的女的，然后当时就顾着救人了，忘记了取证，结果后来警察定的是没有办法判定责任，结果咱们这个不计免赔就不能用，那自己还挺懵逼的哈。那这四种情况要跟大家记住了，绝对免赔的情况大家也是要记住。以上的比方说这个车辆损失险举例说明，比方说咱们的车发生意外， 车辆损失10000块。如果保单当中规定了500块的绝对免赔额，显然咱们的损失超过了500块钱的绝对免赔额。既然是绝对免赔，那么保险公司就只赔自己9500块。相反，假定保单中规定的不是绝对免赔额的500块，而是相对于免赔额的500块，在上述的情况之下呢，那保险公司就应该赔咱们10000块。保险当中对这个绝对免赔额的概念，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了解一下。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盗抢险的不计免赔到底买不买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车辆价值来决定哈。根据你的生活环境，像在北京这个盗抢险，我倒觉得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必要哈。总而言之呢，不计免赔险是一个好东西，保险嘛，不保全出了问题一定让人觉得不爽，所以一定要买。那价格不贵，功能实惠，主险和附加险险种问题倒不用多担心，上保险的时候顾问是不会给你弄错的。最重要的是还是要守规矩，如果因为不守规矩造成各种险的拒赔，那也只能吃哑巴亏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车闻，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如果我在生活中牺牲，你一定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欢迎试驾新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敬请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这一时段要跟各位来说一说超级新 K 车。今天我们来说的这两款车是老对手之间的新较量，蒙迪欧对比阿特兹。很多年前，汽车厂商为了迎合国内的 B 级车的消费者哈，那推出了产品都是以稳重商务化为主。但是如今时代已经变了，由于购车消费者们的年龄层越来越低，因此动感时尚有个性的车型更适合如今的市场。比方说马自达的阿特兹和福特蒙迪欧就是这个级别里不错的选择。巧合的是，阿特兹和蒙迪欧在近一段时间都对车型进行了改款，那么升级过后的两款车型究竟谁的竞争性更强呢？下面我们就来一块儿来听一听。首先在外观上吧，阿特兹和蒙迪欧的外观我们都挺熟悉的，虽然说经过了升级，但它们整体变化真的都不大，还都遵循了各自的品牌特征。蒙迪欧相对稳重了一点点，阿特兹相对更时尚一点点。马丁脸和混动式的设计都很经典，都是属于两款车型在改款之后都对中网的细节进行了一定的微调。那蒙迪欧中网的棱角变得更犀利了，而阿特兹的中网增大了这个大量的镀铬的装饰条，可以说真的是各有特点。那阿特兹和蒙迪欧的前大灯设计都是比较锐利的，改款之后对灯组的细节进行了优化，那配置呢也是有所提升。不过阿特兹升级呢就是更彻底，变成了全系标配的 LED 大灯，而蒙迪欧的低配依然是采用了卤素大灯，那相比之下阿特兹的优势就更明显了。两款车的雾灯都经过了重新设计，论这个视觉效果呢，还是蒙迪欧的更有层次感，那阿特兹的雾灯显得就是有一些小气了。蒙迪欧的侧面两条平直的腰线是相当有力，那阿特兹呢采用了一些不规则的线条，两款车的车型表现的就是一静一动的态势，各有各的特点，就看消费者更倾向于哪种设计了。两款车型的后视镜都设计在了门板上，这一种设计可以有效地提升 A 柱的视野，提升安全性。需要注意的是，阿特兹的转向灯虽然说和蒙迪欧一样是集成在后视镜上的，但是呢，它只有侧面一小点，警示效果没有蒙迪欧好。还有就是阿特兹本身的设计就是比较简洁，而蒙迪欧的尾部略显复杂，层次感呢也是更强。不过他们两个中央都配备了一条很长的银色的镀铬装饰条，对视觉效果的提升也是有一定的帮助，以及在这个灯组上还是有区别的哈。阿特兹和蒙迪欧的尾灯都是用了狭长的设计，内部的灯组也都采用了 LED 光源，档次感还看起来真的是不相上下。蒙迪欧和阿特兹的轮毂呢都很炫酷，具有很强的视觉效果。不过蒙迪欧的高配的配置呢是18寸的轮胎，而阿特兹的高配的配置是19寸，相比之下呢，蒙迪欧好像就是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逊色了。再来看一下中控台上的设计，那这两款车的风格也真的是不太相同。蒙迪欧的中控台呢有很强烈的一种金属质感，线条笔直，而阿特兹的中控台远远没有外观那么惊艳，整体感觉就是有一点点的偏素雅的感觉。 那蒙迪欧的中控部分采用的是金属质感的镀铬的装饰条哈，笔直的线条看起来有一点点的酷。阿特兹呢就是不太惊艳，而且它的方向盘是两款车相比来说比较小，然后握感厚重，换挡拨片呢手感比较清脆，整体是有不错的一些运动感。看完了这个中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多媒体上还是对智能手机的支持哈。那蒙迪欧本身是带有这样的一项功能的，它的这个也是两款车当中手机支持最出色的，数据线和蓝牙都可以完美连接，而且呢支持功能也是非常的全面。那蒙迪欧呢就是本身对于手机的连接比较好，它有这个线，但是在蓝牙方面就表现得逊一点了。再来对比一下空间，那蒙迪欧呢前排的头部是有这个三指的距离，后排的头部有两指，这么来看的话呢，阿特兹的空间要比它高，大概都会高一指左右吧，不管是前还是后。那储物空间呢，这两款车都能够满足日常的使用的需求，其中雅阁和蒙迪欧的表现是相当的，而阿特兹的前后门板因为造型问题都只能够放入一瓶矿泉水。那蒙迪欧没有方向盘左边的票据盒，对于长跑高速或者是愿意放点零前的朋友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是很方便。而在动力方面呢，蒙迪欧在加速上是有一些优势的，阿特兹在这个运转的平顺性和油门的响应上将加速的微弱的劣势补了回来，在发动机的总得分当中拿了第一名，并且以平顺聪明和换挡迅速的变速箱将这个蒙迪欧是远远的落下了。在环保方面，阿特兹的油耗呢就是最低，并且配备了自动的启停、动能的回收的技术。那我们这个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我倒觉得大家如果要选择的话哈，阿特兹虽然说是这个看起来略差，但是数据的综合的一个评比呢就是还是拿了第一名哈。在这个两款车当中，是一款个性十分鲜明的车，不需要以太大的空间来取悦后排乘客，而是以过人的操控的水准将同级对手甩了下来。那各位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哈，其实我们也是有评分来要求的，刚刚虽然说阿特兹本身是有高有低，但是呢分数其实这两款车真的非常的相近，那其实两款车也是有各自的一个忠实的拥趸，因此真的就是名副其实吧。来说一说这两款车之间你到底想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衡量的标准，时尚的可以去选这个阿特兹，那如果想要这个中庸的可以去看一看蒙迪欧。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超级新 K 车。 心情激动，每个呵护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自由的不得了，只因你的世界有渴望，无限量炫耀炫耀，动起来，新的力量和爱，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新的技术和爱，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动起来， 感谢那场雨，挂满了我们俩的距离。为何你在哭泣，眼泪却流进我心里？感谢上帝，带走了回忆，把我留给你。这缘分只有我们知道，没关系，都会变好。我首先为你做个自介绍，你好不开心，我就没烦恼，只要你愿意，每天逗你笑，翘起的嘴角才是最美的记号，注定遇见还是甜蜜的凑巧。首先为你做个自我介绍，你好不开心，我就没烦恼，只要你愿意，每天逗你笑，翘起的嘴角才是最美的记号，注定遇见还是甜蜜的凑巧。只要你愿意，每天逗你笑，翘起的嘴角才是最美的记号，注定遇见还是甜蜜的凑巧。 买包买衣服，换好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试驾新新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新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新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新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喜新不厌旧。今天这一款旧车，其实好多车迷应该都非常的喜欢，那就是旧款的法拉利的 250Z GTL 这一款车。在最近几年的世界汽车的拍卖市场，有一位霸榜的选手，他长期占据着汽车拍卖价格排行榜的高位，这就是法拉利的250系列。那作为法拉利早期历史当中最著名也最成功的车系，250系列不仅仅有250 GTO 还有250 LM 这类赛车，更有250的 GT 系列的民用车。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这个250后期的一些豪华版本，来好好的怀念一下。其实在法拉利的历史当中，不少车系都是以三位数字命名的，那这一些数字呢，不得不说的就是250系列，它被认为是法拉利早期最成功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车系。法拉利250家族最早的车型是1952年诞生的 250S 的原型车，它参加了那一年的1000英里的拉力赛，并且以十分优异的弯道和坡道性能击败了奔驰 300SL 赢得了比赛冠军。那 250S 的原型车1000英里拉力赛上取得开门红之后，法拉利在第二年的日内瓦车展上带来了全新的 250MM 的车型，它名字当中的 MM 正是1000英里拉力赛 Magola 的缩写。那250的 MM 并没有完全继承 250S 原车型的车架和动力，它的全新的底盘的轴距是2400毫米，发动机机舱当中呢，则是一台240马力的 3.0 升的 V12 发动机。250 GTO 被人们誉为最具有法拉利精神的一款车，再加上产量稀少，因此在经典的车市场上它的价格也是一路攀升。1962年其出厂价格是1.85万美元，那相当于现在的14.5万美元吧。到了2013年，一台1962年款的250 GTO 卖出了3180万美元的天价。那法拉利250系列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不光有着驰骋沙场的赛车，更有公路上奔驰的民用车款，这就是种类繁多的250 GT 的车型。首款搭载的 V12 发动机的民用车型是250的 GT， 它的轴距加长了，变成了2600毫米，从此250系列有了长轴和短轴的两种底盘。那法拉利250 GT 拥有长轴和短轴以及双座、四座、硬顶敞篷等多种的车身形式，每一种都代表了当时世界汽车工厂的顶级水平。 特别有幸看到了250 GT 的车的原型哈，其实保养的非常好，一辆灰色的。其实这一款车又叫250 GTL 或者是250 GT L Double， 它的名字当中的 Lusso 在意大利语的意思是豪华。那虽然说在家族中的定位是豪华车型，不过它还是采用了2400毫米的短轴的底盘，车身尺寸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紧凑的。法拉利250系列的车型非常多，那他们的车身呢是由不同的设计师完成。我当时看到的这一款呢 GTL 是由设计大家宾尼法利他自己来主持设计的，那这个车系呢也是法拉利和宾法的首次合作，从此拉开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序幕。法 法拉利250的 GTL 采用了两大两小的四圆灯的设计，从它的前脸可以看出，在那个年代跑车的外形并不像今天这样凶狠。不过话说回来，相比其他的对手，法拉利的车型也一直不太会用凶狠的外观来当做卖点。头灯上呢，其实现在看来真的一点也不过时啊，大灯、雾灯和示宽灯、转向灯全部都是分开的。那头灯呢，融入发动机舱的两侧隆起的设计，是在上个世纪的50和60年代非常流行的设计。另外整个前脸能看到大量的镀铬的装饰，但是并不会显得很张扬，这也是在那个年代欧洲豪华车才有的一种感觉。恰到好处的镀铬呢，是整车装饰的主题。比方说镀铬的雨刷和玻璃水喷嘴，没有如今车型上那么粗壮，但是真的还非常的优雅。发动机机舱盖上的进气口是250 GT Lusso 的车型的一个特色，还有这个格栅看起来同样是优雅多于暴力。在法拉利250生产的那个年代，顶级跑车还不是后来普遍的布局，这种长头短尾的 GT 造型才是主流。就像我们在看那个电影当中，好多富足的人们哈，富足的阶层开的那种头特别长，然后车身鼓起来一块的那种跑车，倒是其实蛮流行的。还有它这个转向灯也是突出的小红色，看起来真的不像是那个年代的车，然后还有一点点童话感。其实车内的时候，那个时候这款车真的还是红内的，车内的内饰板是一块整皮革包裹的，造型呢也只是一块平板，上面先镶嵌着这个车窗，但是都是镀铬的那一种，然后白色的，采用了红黑双色的内饰。中控上呢，大大的仪表盘是最引人注目的，仪表盘不知道是怎么样，但还是复古的感觉哈。尽管呢这个方向盘上被这个塑料薄膜封住了，但是也不难看出它的模样，大大的环身采用木质包裹，三条金属条幅中间黄底的跃马车标，尽管不像如今方向盘那么饱满，但是也真的足够运动了。相信很多法拉利的车迷呢，不仅仅是想自己拥有一台，真的很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像他这样，能够把这款车给收藏起来。你想提起超跑，你会想到什么样的形容词？是科幻还是犀利？是暴躁还是强劲？如今的超跑确实是有这样张扬的性格，但是50多年前的法拉利250的 GTL 身上却有着优雅。那尽管也有当时最强劲的性能，但是它身上那种迷人的特质却是如今超跑很难给予的。我想诞生于意大利、出身于赛场的法拉利，不光拥有激情，它也曾如此的浪漫。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喜新不厌旧，也是我们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长长，你 言不慌，岁月长又长。 心碎。